多想。 感唔感受到咧春天嘅嚟临啊？啊，开始 feel 到咧，真系好多嘅花啦，或者系一啲草啦，开始咧慢慢变绿啦。嗰、那个感觉其实觉得非常之好嘅。虽然咧，当然而家都仲系疫情当中啦，咁即仲未可以周围去嘅，但系起码有个转变感觉上边咧，好似啊生气勃勃嘅感觉啊。之前咧就播咗普通话版俾你听，跟住今日咧，好想播埋呢一个。 从银河悠悠透沙窗，茫茫微风中轻送，是那清清桂花香。仍然怀里想，如黄莺飘飘往家乡。荡过匆匆岁月长， 弯弯的月亮，女方。我发现呢，自从疫情的话，疫情的这段时间呢，多了很多的新常态。例如在呢身边人啦，因为在家里啊太长时间啦，成日都要 work from home， 或者大家都有个习惯就是 stay home 多了。咁所以有一啲嘅变化呢都见到的。你哋有冇咩唔同啊？我自己咧就发现有好多啦，转头一一同你分享，有啲咧都觉得几有趣嘅发现嚟嘅。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 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 首咧粤语版同普通话版，你自己又中意咩咧？又中意边一首呢？啱啱听过咧，有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如果粤语版嘅话咧，就叫做《月光光》。不过今日咧拣你啊，我觉得呢首啱 feel 啲嘅感觉，所以咧就拣咗普通话版。这一首呢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啦，邓丽君小姐的歌曲。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 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睇睇你啦，而家温度22度，相对湿度74%。而家咧，今日咧大致多云啦，早上咧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记住出街嘅话就留意翻啦。哇，跟住送俾你呢一首非常之醒神嘅歌曲啊，嚟自电影《笑傲江湖》嘅。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劫，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歌名唔使讲啦，许冠杰嘅《沧海一声笑》。 生事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 啦啦 啦。 过嚟咧，我哋听听新闻报道，跟住之后咧再翻嚟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27,6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同滞后死亡数字，再多285人染疫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一个星期确诊数字停滞在高水平。近日大厦围封揾出的阳性个案百分比仍然高，未见有回落趋势，显示病毒传播仍然活跃，呼吁市民不要松懈。由星期一起，市民经快速测试阳性平台呈报个案，必须在24小时内经手机短信连结上载所需的证明文件，否则连结就会失效，不能够下载隔离或者检疫令。法国总理卡斯泰话，将开始为80岁以上并已经在至少三个月前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的长者打第四针。卡斯泰又重申，即使疫情反弹，政府都不会改变由星期一开始不再使用疫苗通行证的计划，并且会放宽口罩令，民众只需要在身处公共交通和医疗机构的时候戴口罩。但當局仍然建議體質較弱的人在室內和大型聚集環境下佩戴。法國單日新增72,44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51名患者死亡，1,857人正接受深切治療，較前一日少18人。中印兩軍前日在莫爾多楚舒勒會晤點印方一側舉行第15輪軍長級會談，國防部說雙方在上一輪會談的基礎上繼續就推動解決中印邊界西段實控線地區有關問題展開討論。雙方重申解決剩餘問題將會有助恢復西段實控線地區和平和安寧，並且促進雙邊關係發展。雙方同意保持西段地區一線的安全和穩定，保持軍事和外交渠道對話，盡快達成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東南部發生火車意外，至少60人死亡，包括兒童。事發在星期四晚，出事的是一列貨運火車，但事發的時候有幾百人在車上。火車駛至一條村莊附近時出軌，15節車廂當中有7節跌入峽谷，造成嚴重死傷。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朝早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約27度，新界再高一兩度。晚上有薄霧，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潮濕有霧，今個星期中後期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 99.4將軍澳 ，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

我咧就上我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啦，咁就喺 story 上面就问大家，嗱呢个系我自己嘅发言嚟嘅，咁啊非官方统计啦吓，咁咧就系住咗一段时间啦，喺屋企即系长时间 stay home 咗咁耐啦，究竟有冇发现自己即系白咗好多咧？因为咧，我都差唔多有成两个月到啦，冇出街食饭啦，即系通常都系喺屋企做嘢，跟住夜晚即系可能落去买个餸啦，跟住夜晚就喺屋企食嘅。咁即系长时间冇接触阳光，亦都冇专登出去户外做运动咁样啦。咁所以咧，跟住有一日啦，即系前嗰几日我出街嘅时候，咁我就影啲相攞嚟即系po 下社交平台咁样啦，跟住发现白咗咁多嘅，咁我就即刻上网就问下大家，你觉唔觉得自己有白到咧？咁结果咧喺我自己嘅社交平台上边咧嘅调查系74%嘅人咧都话自己白咗，咁有26%嘅人咧就话自己系冇白到嘅，咁唔知你咧？有时呢啲小小嘅变化咧，都觉得几有趣。 秋天该很去，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亦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说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疫情期间咧，时间真系觉得特别过得快，眨下眼又一个春夏秋冬，嚟紧咧又嚟到一个春天啦！哇，你自己觉唔觉啊？感觉咧好似无论我哋变唔变都好啦，呢个世界咧，呢个季节啦，呢个天气啦，都系不停在变化。亦都学习咗啦，我哋都唔需要好多嘢都太执着嘅，唔需要太多嘢都太多解释。遇到难题嘅时候，我哋咬紧牙关一齐撑过去，好快又嚟一个新嘅改变。谁可改变谭咏麟？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不惜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渐远，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求可改变。 电视剧《天师执位》的主题曲。有人话，当你遇到一生挚爱嘅时候，时间会停止噶。你觉得呢？ 如影随影，一切也为你尽诉心意，在这地。幸运是我这艳阳来得细腻，愿快乐快些赶走痛悲。 碎花纷飞，友情如你，一切也是美，共你分享是趣味。就 让俗世里你是唯一知己，让美丽记起心知得你， 缘定今生真心不会分离，命运给我好比一出好戏，缘分是我与你同到每日每天千亿世纪，在这一生精彩得太新奇，大地给我呼吸清新空气，留下让爱永记，前往爱渐结果多么凄美，花纷飞，如影随影，一切也为你尽诉心意，在这地幸运是我这艳阳来得细腻，愿快乐快些赶走痛悲， 碎花纷飞，友情与你一切及是美，分享是趣味，就让俗世里你是唯一知己，让美丽记起心知得你， 缘定今生真心不会分离，命运给我好比一出好戏，缘分是我与同到每日每天千亿世纪，在这一生精彩得太新奇，大地给我呼吸清新空气，留下让爱永记，前往爱渐结果多么凄美，在这一生精彩得太新奇，大地给我呼吸清新空气，留下让爱永记，前往爱渐结果多么凄美。 陈秀文、麦子蝶，缘定今生。 是你已远去，共你的友好在不知存，陪同到这破晓，在这酒宴内，灯映照我的痴爱，还在自信从来这点爱未尝变改，在这酒店。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关心他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失掉你，就算多平凡，就算多平凡，总亦有他身边的伴侣，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时失掉你。 花店陈慧娴，虽然咧而家就好少即系出去户外啦，不过有时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去啊花店度买少少花，好似咧为一间屋咧带嚟一啲嘅生气一样啊。睇翻咧而家出边啦，好似有少少雨。 天生的感觉都收起，只得我。在梦里欣赏你，那次我于餐厅的一个俯看你，这么远亲你，我是在无比的福气。 出门口的时候就记住带翻把遮啦。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烦扰愿你，做梦也都引你。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如果不及你意，才是我运气。 女人的心情啦，佢哋嘅脾气啦，就好似天气一样啊！唔知道你觉唔觉啦？嗱，我咧身为女士咧，就绝对唔认同嘅。咁我哋都系非常之讲道理嘅，系真系有事情先至会转换我哋嘅心情噶嘛。当然有啲时候咧，都会有啲心情上边嘅转变啦。希望你哋可以氹下我哋嘅。 打咗两剂新冠疫苗嘅患者喺隔离第六同第七日快速检测呈阴性，回复正常生活后，体内病毒未必完全清除，有机会再检测呈阳性，但一般病毒量同传播量都好低。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7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呢、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只要一家人互相关怀， 冇难关是过不到的。 我是知识会社的 Lu， 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无关痛痒的小事大家彼此包容，不相大的问题大家多多原谅，互相尊重关怀，我们家庭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才会更加强，这个家就会越过越好的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只要一家人互相关怀， 没难关是过不到的。 我是知识会社的 Lu，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无关痛痒的小事大家彼此包容，不相大的问题大家多多原谅，互相尊重关怀，我们家庭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才会更加强，这个家就会越过越好的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皮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 思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的嘉宾继续有在香港读书，现在在香港的一间 NGO 做个案工作者，来自印尼雅加达的 Cynthia。 在香港生活了4年了，记不记得最初来到香港的时候第一样学的东西是什么呢？ Hai hai, nama saya Cynthia. Saya dari Jakarta, Indonesia. Yang saya pelajari pertama kali saya sampai di Hong Kong adalah gimana caranya saya belajar untuk bilang stop ke supir bus. 佢話第一次嚟香港學到嘅嘢係點樣同司機講落車啊？嗱，咁如果問你住咗咁耐香港啦，你又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Yang saya sukai bekerja di Hong Kong adalah karena tidak macet dibandingkan dengan Jakarta. Ketika saya bekerja, kebanyakan dari waktu saya akan habis di jalan karena macet. 佢話佢好中意香港嘅交通冇咁擠塞，因為相對起雅加達嚟講咧，香港嘅交通會比較方便一啲。佢話以前咧，當佢做嘢嘅時候，佢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因為交通擠塞而喺路上度過。嗯，明啊明啊，太長嘅交通時間確實係令人幾疲累噶。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嘢你都中意噶？ Yang harus dicoba, yang menurut saya harus dicoba adalah karena saya suka makan. Yang menurut saya patut banget dicoba adalah makanan-makanan yang ada di Hong Kong. Karena di Hong Kong ini tidak hanya banyak makanan lokal, tetapi ada juga makanan luar negeri yang cukup enak, maupun makanan-makanan dari China ataupun dari belahan dunia yang lain. Gitu. Kalau di Hong Kong saya suka makan crispy chicken yang di suka jual di apa namanya toko-toko kecil di daerah Mongkok, ataupun saya suka makanan Chinese food juga seperti Sichuan, seperti itu. Saya rasa saya suka banget makanan mie Cina. Jadi kalau yang terakhir-terakhir saya makan itu mie kayaknya dari Yunnan yang enak banget menurut saya. Wah, 估唔到佢鍾意食炸雞同埋雲南米線喎。佢話呢，因為佢好鍾意食嘢，佢覺得呢，除咗本地食物之外，香港亦都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美食。佢自己好鍾意旺角小食店嘅炸雞、中國菜、四川菜、中國嘅面食，例如係雲南米線，佢自己都係非常非常喜歡㗎。嗱，跟住呢，好想講下你嘅感情路啊，因為我知你同老公呢，就因為疫情關係分隔异地，不过感情仍然好好个噃。佢而家仲飞咗嚟香港探你。其实分隔异地咁耐啦，你哋系点样维系感情嘅呢？遇到啲纪念日啊，大时大节又冇得一齐庆祝，咁点算好呢？ Ketika kita jauh-jauhan sih, emang kita tidak bisa merayakan sesuatu bareng-bareng sih. Biasanya kita hanya telepon ataupun kalau enggak ya video call aja paling.Atau kalau ya kalaupun bisa kita bisa kirim sesuatu buat pasangan sih. 佢话当两个人真系离对方好远嘅时候，其实真系冇办法一齐庆祝噶。通常咧，佢哋会打个电话或者视像一下。又或者可以嘅话，佢哋会寄一啲礼物俾对方。疫情咧确实令到好多嘅情侣啦、情人啦分隔异地。喺真系可以见到真人之前，或者我哋可以得闲表达多啲你嘅爱意，或者甜蜜嘅说话，令到对方可以感受到多啲爱，或者用你哋独有嘅方法啦。今集多谢晒 Cynthia 嘅分享，希望咧你会喜欢喺香港嘅生活啦。多谢晒 Cynthia，Thank you。 Sepatu flatmu atau kukumu yang baru kau warnai. Pernahkah kau bertanya seperti apa bentuk air tanpa wadah? Pernahkah kau mengira seperti apa bentuk cinta? Rambut warna-warni bagai gulali.Imut lucu walau tak terlalu tinggi Pipi cabi dan kulit putih Senyum manis gigi kelinci Membuatku tersadar bentuk cinta itu Ya kamu Kini ku tahu apa yang lain darimu hari ini. Itu bukan karena sepatu flatmu atau kukumu yang baru kau warnai. Pernahkah kau bertanya seperti apa bentuk air tanpa wadah? Pernahkah kau mengira seperti apa bentuk cinta? Rambut warna-warni bagai gulali, imut lucu walau tak terlalu tinggi. Pipi cabi dan kulit putih, senyum manis gigi kelinci membuatku tersadar bentuk cinta itu, ya kamu. Pernahkah kau bertanya seperti apa bentuk air tanpa wadah? Pernahkah kau mengira seperti apa bentuk cinta? Oh, oh, oh. Rambut warna-warni bagai gulali, imut lucu walau tak terlalu tinggi. Pipi cabi dan kulit putih, senyum manis gigi kelinci. Warna-warni bagai gulali, imut lucu walau tak terlalu tinggi. Pipi cabi dan kulit putih, senyum manis gigi kelinci, membuatku tersadar cinta itu, ya kamu. Cuma dirimu untukku bentuk cinta itu, kamu. Oh ya kamu.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每个星期咧可以访问到唔同嘅人嚟嘉宾咧，都非常之开心，因为听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啊。接住落嚟咧有两则嘅 announcement 咧，希望咧可以同你分享嘅。第一则咧就系关于我哋咧有好多嘅方法啦，去享受生活啦，所以唔好使用毒品，企硬唔听嘢啊。There are many ways to enjoy life, no matter what you pursue. You must know how to resist temptation. Cannabis abuse causes addiction, IQ lowers, anxieties and depressions. Say no to cannabis and hit times. And need an enjoyable life. Stay away from cannabis. Enjoy life to the full. Call 1-866 or send a message.Via WhatsApp or WeChat to 98186186 to sit how. Cannabis is a drug. 好啦，第二则咧就系关于在职家庭津贴嘅。The ongoing COVID-19 pandemic have led to worsening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additional support to working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wit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he government have announced to reduce the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working hour requirement for non-single parents household for the key month from June 2021 to May 2022.Which included substantially reducing the working hour requirement for basic allowance from 144 to 72 hours per month, as well as reducing the working hour requirement for medium allowance from 168 to 132 hours per month. The existing working hour requirement of 36, 54, and 72 hours per month for basic, medium, and higher allowance respectively for single parents household remain unchanged. For inquiry, applicants may call the WFAO's hotline at 2558-3000 or visit its website www.wfsfaa.gov.hk/WFAO. Culture Cup. Love is love.有一个爱情金句咧，讲过话，如果能够接受最差嘅你咧，先至配上可以拥有最好嘅你。从呢爱情嘅歌曲里边咧，就可以感受到

要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牵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虽然俄罗斯继续在多个城市开放人道走廊，但乌克兰指责俄军未有停火。一支载住妇女和儿童的车队离开首都基辅西北边一条村庄期间，被俄军攻击，造成7人死亡。英国情报部门说，俄军推进至距离基辅市中心25公里外。乌克兰官员说，俄军可能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至于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副市长说当地有大约2000人被杀。东南部梅利托波尔就有几百名平民上街抗议俄军强行带走市长。俄罗斯国防部官员说，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情况急速恶化，部分城市达到灾难程度，但归咎乌克兰军方在平民区设置地雷，摧毁桥梁和道路。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已经授权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总值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有华府官员透露，美国将会立即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防空系统和其他小型武器，以支持乌克兰的前线防御者。自去年1月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总额达到12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财长西卢亚诺夫说，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违反西方国家一直宣扬的市场原则和方式，这些限制将会损害全球经济，因为对俄罗斯一个这么庞大经济体的限制肯定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感受到。本港昨日新增27,6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同滞后死亡数字，再多285人染疫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一星期确诊数字停滞在高水平，近日大厦围封揾到的阳性个案百分比仍然高，未见有回落趋势，显示病毒传播仍然活跃，呼吁市民唔好松懈。由星期一起，市民经快速测试阳性平台情报个案，必须在24小时内经手机短信连结上载所需证明文件，否则连结就会失效，不能够下载隔离或者检疫令。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今晚在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中国体育代表团暂时以18金、18银、23铜合共59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位。代表团秘书长赵素京说，今次是中国参加冬残奥会以来代表团规模最大、运动员最多、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参赛各大项都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每位运动员克服困难、超越自我的精彩时刻都值得所有人为他们鼓掌。赵素京说，北京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人民和国家。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话你知。 Aku lapar, makan yuk. Sebentar, lihat dulu label nutrisi 2 bungkus roti dan 2 botol susu kedelai ini. Lihat yang mana yang mengandung lebih sedikit garam atau gula. Itu caranya pilih yang lebih sehat. Keren! Membaca label nutrisi sebelum membeli adalah kebiasaan yang baik. Harus mengurangi asupan garam dan gula adalah bagian pola makan sehat. Organisasi Kesehatan Dunia merekomendasi asupan sodium rata-rata harian orang dewasa harus kurang dari 2 gram, yaitu kurang dari 1 sendok teres. Untuk gula, asupan harian harus kurang dari 50 gram, ya sekitar 10 bongkah kecil gula. Perhatianmu terhadap banyaknya sodium dan gula dalam makanan kemasan, berarti kamu seharusnya pilih produk makanan dengan label rendah sodium atau rendah gula. Tentu saja. Sewaktu makan di luar, saya juga minta saus untuk disuguhkan terpisah untuk menghindari asupan sodium terlalu banyak. Saya juga minta keluarga untuk pelan-pelan beralih ke pola makan sehat, seperti punya kebiasaan menyantap hidangan rendah sodium dan rendah gula sekali seminggu. Untuk tips tambahan pola makan sehat, boleh ikut lokakarya kesehatan yang diadakan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i dekatmu.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台话你知，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这个美丽的星期天，有我师培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来到7点38分了，温度是22度，相对湿度81%。今天大致多云，提提你了，早上会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哇，朝头早和晏昼都真的差挺远啊。朝头早今朝回来的时候都觉得、有少少微凉，但是都 OK 的，穿着短裙裙仔啦，跟住加件长袖衫都觉得唔算太冻嘅。咁啊，自己留意翻啦，可以配合翻今日嘅温度啦，去拣你今日中意嘅衫。头先讲到啦，就系好想讲下咧一啲疫情下嘅新嘅生活嘅习惯啦，或者啲常态。你自己觉得你是多不多时间是 work from home， 即是在家工作的呢？因为我自己都挺多会在家工作的时间的，尤其是刚刚就有这个转变，已经两个月的、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是在家工作了，跟着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开始更加珍惜在外面吃东西的时间。記得差不多在家工作兩個月之後，有一餐是朋友生日，我就終於叫做的起心肝出去遠一點的地方去吃一餐晏、原來那一刻當你真的吃那餐晏的時候會有一絲的感動，不知道為什麼。平時呢我們、吃晏好像很普通，每天都吃晏的啦，尤其是以前回辦公室呢每天你都是放晏晝當然很開心啦，很開心去吃飯，但原來呢、在你很多很多日沒有出街吃飯之後再吃那一餐呢，覺得特別感動的。原来我是很需要出去外面吃晏。在疫情底下都记住要找一些令你开心的事情。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被蓝天帮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轻松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道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当然啦，要开心嘅，咁梗系要同睇下同边个食啦，睇下身边系边一个啦。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 最紧要系同你爱嘅人可以一起。虽然咧，有时觉得成日匿埋喺屋企咧，都好似好闷咁样啊。不过再谂多啲，亦都多咗时间同你身边人一起，一起多咗共同嘅活动，多咗好多共同嘅时间。其实咁样已经是最重要的事情。 似是阳光空气， 分分钟需要你，林忆莲。记住要好好珍惜呢一段时间啦。虽然咧，我觉得疫情当然是不开心的事情啦，不过我哋都要想方法去適應啦，都好長嘅時間啦已經。咁啊喺呢段時間呢，上面亦都見到好多嘅變化。有啲咩變化呢？我當中覺得有啲都幾得意嘅。咁呢我就睇下唔同朋友嘅一啲社交平台啦，佢就話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最正嘅就係可以做手沖嘅咖啡。因為呢平時你喺辦公室啦，你唔會專登將所有架撐拎曬出嚟，然後慢慢沖一杯咖啡俾老細睇到都唔開心㗎嘛。咁所以呢喺屋企終於可以做呢件事情啦。咁亦都有啲朋友話啦，在家工作終於可以一邊敷住面膜一邊做嘢啦，哇！听落都几叹啦，系咪先？咁另外啦，当然咧，亦都发生咗好多有趣嘅事情啦。其中一样咧，就系你慢慢见到个转变噶。咁啊，在家工作啦，大家慢慢习惯咗之后咧，连个衣着都开始习惯咯。唔知你会唔会啦？就算你要同同事开会，都仲系会着住睡衣啊。咁当然啦，都会睇翻系大会定系细会啦。有一啲比较净系小组啲嘅会啦，可能系比较熟啲嘅同事，两三个一齐开会，你会见到佢，咦，做乜着住件睡衣嘅？佢话系啊，我唔想换衫啦。咁大家开始已经唔系好介意啦。咁另外咧，亦都有试过一啲好尴尬嘅事情，就系咧，最初啦，我啱啱在家工作嘅时候咧，唔识将嗰个视像嘅背景咧，将佢 blur 咗去。咁變咗咧，有屋企人路過嘅時候，當然好尷尬啦。咁去到我真係識得將個背景 blur 咗佢之後咧，咁以為萬無一失啦，冇問題啦，就算屋企人經過都唔怕啦。點知呢個係佢嗰個 sense 正常嚟講啦，嗰個畫面咧係會睇你嘅面去顯示，然後側邊嗰啲咧就會幫你 blur 咗佢或者換成背景噶嘛。咁但係咧，當原來有屋企人经过嘅时候，当佢好近嘅时候，你会发现突然间有个人影露出嚟，咁突然间咧，你个同事咧就会俾佢吓亲啦。咦，点解突然之间又多咗个人嘅咧？都会有好多呢啲嘅小尴尬，或者突然之间有人送货啦、敲门啦、开唔到门啦。 朝着日落，大道奔去。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让一切无处可逃，我学会祈祷，忘掉悲伤，爱的勇气 曲婉婷爱的勇气，知道呢其实多了时间相处呢，有机会都会多了摩擦，多了很多搞笑嘢啦，或者多了很多一些平时发现不到的大家的一些小习惯，可能呢都需要大家多一些的包容，多一些的耐性。因为呢我在家跟家人多了时间相处的时候呢，都会发现有很多大家需要包容的位置，譬如是你一路做緊嘢的时候呢，家人呢会成日跟你讲嘢啦，会成日问你嘢啦，问你呢样点样做啦，嗰样点样做啦。其实我觉得咧系几好嘅，因为咧始终佢哋系希望同你讲嘢，所以先会 keep 住同你讲嘢。虽然可能未必系一个啱嘅时间，不过有时当我哋真系遇到一啲相处上嘅摩擦嘅时候，不妨我哋可以试下退后一步谂啊，抽抽身。我成日都讲一句噶话，识得笑其实几好笑。如果可以笑的话，咁就尽量笑咗佢大过啦。第二句，喺埋一齐已经好唔容易噶啦。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爱情上边啦，你有你嘅理想嘅对象，你知道你想要嘅人系咩嘅性质咧，咩嘅质素啦，或者有咩嘅条件，但系其实喺爱面前咧， 好多嘢都唔再计较噶啦。虽然好多人都话啊，女仔我又要有车有楼，有几多钱，有几多收入，但其实咧，真系爱一个人嘅时候，你会发现呢啲女仔咧之后，全部条件都可以放低，只要你爱佢。啱啱听过咧，有勇气梁静茹，最后送俾你嘅呢首歌系充满正能量嘅，希望你都可以有个美丽嘅星期天。黎瑞恩，阳光路上。 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似偏远漫长，爬越了弯角，前面会有你我方向。梦甜蜜理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